锵锵三人行，诸位，徐老师，李文来了， 我要来了。 哎呦，你这李文每次一来，那是威风八面的。我跟你学学，他什么造型？抱着一堆资料，哗哗哗进来，然后所有的抽烟的男同事，哗哗哗快躲门外头去，吓得。然后一来，文涛又抽烟了，今天怎么穿凉鞋了呢？啊，刚才这个糖啊，是谁把这个果皮纸屑扔在这儿的？李文，这就是他的架势。 我现在也觉得，我只要在马路上一走，就是好像那个周润发的那个英雄什么那个电影， 嗯， 就一大风出来，完了我就开始风衣。 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那种、个、你有那种剑风是吧？ 所以你上半身人家全让开。 我不上公共汽车的， 哎、 我只能坐 计程车。最近他的那个气场有点被人破了。哎，说起来徐老师，我跟你说，生活呀、啊、特别有戏剧性。 嗯， 我们昨天请一个女嘉宾叫袁丽的女演员。 嗯， 然后呢？前天晚上我一开电视就是袁立在演的电视剧， 嗯， 然后呢我今天请李文来吧，我昨天晚上一看李敖有话说，他正在放他的照片，他父亲， 嗯， 父亲，哎呦哎呦，李文当年哎呦漂亮啊，大美女啊， 二十年前，我现在还挺有魅力的，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而且呢，这个昨天呢，这个我就看，而且说的还正是这个事情，多巧！就我听哎聊在节目里就讲，说我的女儿最近在北京给酒瓶子打了， 嗯， 他说我的第一个直觉，这直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哈。他说第一个直觉是什么呢？最近他不是搞要告美国嘛，要告小布什总统，嗯，这中间那个英文那个 provide， 哎，徐老师不知道， 哦， 你 跟 他解释一下。 就是说当初你知道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卖了27年了，很多很多钱，90亿美金，那这个钱说实在是台湾的钱，也是大陆的钱，中国人的钱，你知道，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为什么要一个 Taiwan Treaty Act， 因为你是国内的法，是美国的政府弄一个 Taiwan Treaty Act， 就等于说可是台湾又是大陆的一部分，那你说跟大陆有建交，怎么讲，有 relationship，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又在他的一个小省或者小省，就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去 中国有一个夏威夷关系法， 对 对， 对， 中国整天给夏威夷卖武器，然后又说跟美国友好， 对，就这种关系，就是所以他觉得说港不要有这个军火，所以他就告 Bush。 他说的是啊，这个就是寻章摘句老雕虫啊，他发现当年的这个法律里边，什么对美国的对台湾关系法里边，说到武器这个地方用的是英文叫 是 provide 就是提供 provide， 可是李敖说他查遍了什么词典，还问李文说这个 provide 这里边没有包含用钱买的， 就是白给的意思， 对对， 也就是说你要提供你也应该白给我， 对对， 所以他就说我是这个中国人，我要没法告我的女儿李文博士，他是美国人， 他在台湾告了，只是台湾基本上这案就死了嘛，因为他是台湾，他是台湾人嘛，那边你懂是吧，嗯，那你要跟美国公民像你讲的，因为你的台湾区域啊，当初就是说要保护美国国家的经济还有这个安全， 利益， 对对，所以那我美国人就，当然有些人像网友就误会了，不懂嘛，哦，就是说那你是不是鼓励美国免费武器给台湾呢？我说你们再看看， 这是这个台湾军购的一个招。 你是美国公民， 对， 所以你可以告美国政府， 对， 对不对？ 就那时候跟他开一个玩笑，我说爸，这个保护费要拿一点，因为我回不到美国了，或者我就敲胡锦涛的门，中南海你收留我吧，我过来了。 政治避难， 对对对。 如果有美国公民到中国政治避难，这倒是很少见的。 昨晚上他父亲说这个事儿。说我的一个直觉，就是啊，最近让李文去告，对吧？ 嗯， 会不会是 CIA？ 他说他是挥之不去的，会不会是 CIA 要给李文一个 警告？ 可是我跟你讲，你知道，我看李敖这么讲，我的第一个直觉是什么？ 什么？ 我的第一个直觉是父亲的拳拳之心，我的第一个直觉是他在节目里用这种方式啊，向北京方面可能是传递某种感觉性的压力，或者是某种疑问，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女儿在北京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处境，我的直觉是 什么？酒瓶子打的怎么 对对对，你给我们 现在开始讲 的 故事了， 打戏首先伤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就他还好，我躲的，我像个马哈姆阿利一样在躲嘛，因为我打不回去嘛，我手上没东西。 流血了吗？ 没有，就是他的那个酒瓶没有开是 VSOP 嘛，所以他要 这样子挥过来的时候，我就躲嘛。那我 谁挥过来？ 就是一个北京姑娘，很年轻的。 从头说起。 对，那你到底要怎么讲？你又不擦擦我。 好，李文这样，我先把我听到的版本。 好好好。 我听到的版本，你听了可能会生气哦。 哎，不会哦，因为新京报和劲报 在北京，不是我听到私下里这些八卦、 哦、okay, 朋友谣传说李文不是到哪儿都爱惹事儿吗？我说李文怎么在酒吧被人打了呢？他说呀，说是有个姑娘好像站在他包的座位附近，是不是挡了他了？然后李文呢就要赶走这个姑娘，然后惹恼了人家了，他人家的男朋友来了，拿酒瓶子把李文给打了。哎，我听到的这个八卦版本是这样，你现在揭晓一下。 混乱，你这个八卦，叫他们多看看那个新闻。就是那天晚上，我是很喜欢，你知道，我也喜欢跳舞的人，我很时尚的人，你知道，所以我时常去的地方呢，那天晚上刚好没去，是个新的地方叫 Babyface， 那我就是没去过这个地方，可是我是为了那个 DJ 叫 Paul Oakenford 的 Paul Oakenford 来了。 哎，那你知道 A 不钻石吗？ 那是我的偶像啊，我很喜欢。 对 ，OK，、嗯、他们是大手笔 ，OK， 那我就是不是为了那个 DJ， 是为了那个 DJ。 你到底是在想打架还是做广告？ Paul 没有没有，不 是世界排名第几的 DJ？ 对，好像十一。我 anyways， 那我就那时候全部场都包了。你买不到那个票，或者你买不到包厢或者卡座，那因为不是我的时常的去的地方嘛，所以我就经过一个朋友的朋友，还有一个煤矿的老板的儿子，整天去那边泡的时候，你买过点？ 老板的儿子， 因为他们整天去，年轻人喜欢去泡这夜店嘛，所以我就说，秋秋你跟我去，他就找到一个卡座，我说那位置真好，李文，那个李姐，他那个位置就是卡座，就在楼上，就看着那个。DJ 那个 booth 你知道吗？哎，他好，他说可是要花两三千块钱。我说那没关系，那就花吧，因为这是 很难得。 住的都是豪华别墅，千两千块钱算什么？ 还没开始，半个小时间开始起哄了嘛。包厢的后面的人就出来三个女的，这算你特别年轻，应该是北京人。就从我后面站，我可以看到他是透明的窗帘嘛，就跑到我前面来了。 嗯。 所以我全部视野都挡了，所以我就急了。那我说我这么多钱干嘛呢？看不到什么，只能听了，对不对？所以赶快找保安过来，他们就走了。可走的时候，他就经过我的那个窗帘嘛，三个人就瞪了我一眼，我就知道有事会发生了，你知道？他就回去他们包厢。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在楼下是男性，我说你最好赶快上来一下吧，因为他去跟他朋友玩，可能会发生有事，你再找一些保安。保安也不见的时候，我不晓得跑去哪里，应该站那边保护我们的嘛。那三个那个他回去的话，就可能跟他一个所谓的大姐大。北京女孩子也是很年轻的人，就说我们被赶走了，不能跳舞了，会怎么样，你知道？所以他就找那个找了大姐大出来了，大姐她就冲到我卡座，就这样站着，我是坐在那边聊天跟我朋友嘛，就指着我说什么什么，你在那边玩的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说我们也有权利在这边跳，怎么样怎么样？觉得很奇怪，真的跟我讲道理，因为平常夜店大家都打起来了，或者这么冲进来，就是很不，你知道，很不礼貌的事情，冲到人家。就直接到一个人的卡座，那他就走了。我想说，不晓得怎么发生什么事情。过了几分钟又回来了，这次回来了，他就看到我三个那个酒瓶，就拿了我一个没有开的酒瓶，就往我脑袋甩了。 哦，是女的打的。 对对，会有瓶我就躲嘛，能躲就躲嘛。 嗯。 那时候我的男性的朋友终于跑上来了，就赶快把我们两个分开。那分开的时候呢？包厢来的四个台湾人，他们一共十几个人，四个台湾小伙子冲出来的，冲到我们这边来，就是说谁打我的老婆？没人打老婆，只是他好心把我们两个，因为男人应该是不能打女人嘛，男人打男人嘛，所以四个男就上了我的那个，你知道，就基本上就不要碰女人，所以男孩子呢就四个男就打我一个男性的朋友， 你当时好害怕吗？ 不会，因为你知道我是从纽约长大的。 打过来的， 纽约这种情况常发生。 不是纽约有些地方你知道，因为我是独生女嘛，你知道我是住校出来的。 嗯。 那有些地方你知道不去的，有些地方你能去的，你知道？就是说你本身小孩子在那个社会长大的话，你会警觉心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走路就会往后看一看，在哪个地区，你知道？所以这种地方其实可能我去错的地方，平常我去的地方都 OK。 嗯。 你知道？那这是第一次去，所以保安也最后就是说保安来不准不准我报警，把整个现场就清了。我说你亲了干嘛？你知道？所以我就赶快把这个警察找来了，外事警察，他们基本上就到现在不给我立案，所以我现在。 哦，美国人，嗯。 对，外事警察。 因 为外事警察立来的公体警察呢，派出所他们就要靠边站了。 哦。 可外事警察还是不给我立案，他说我的笔录不好啊，怎么样？我说不可能，我们三个人都到三点半，你知道？所以现在应该，我相信 大陆的法治国家，因为我是维权的人，他应该会，而且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发生。因为你看网友很多说我们被打死都没人理我们，那你要为我们伸冤，因为京津实在是不是很 好， 北京治安还是有点问题。 案情基本了解了一部分啊，咱们这个先去一下广告。 OK，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李文还观察我们这儿有几个摄影机， 还有杯子什么颜色？ 我看你不应该教英语，你直接去公安局自个儿受理自个儿案子。 差不多了，我已经学了三年很多学费了。 这个关于李文的争议，徐老师知道吗？ 不知道是 吗？就是一向也有一些人支持他，就说，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说这人太较真了，太较劲了。 最、 就是、 早的 刁民嘛， 对， 所以说，甚至有人说活该打你，因为你到处惹事儿。都有人说出去， 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过节目嘛，他不投诉啊，什么物业啊，什么东西， 那还是小 case。 你看理由，你看看，他本质上都一样。上次他说我住这么多贵的这个别墅，怎么能养狗呢？这次说我花两三千块钱订的这个位置，怎么前面能站人呢？哎，但是我不清楚啊，有些像这个 rave party 这个 powerful 这种是迪厅跳舞的地方啊。好像 很 open 的，对不对？ 好像人是比较混乱的。 我懂你意思。 呆的。 所以那我可以不花两三块钱，我就叫 dance floor， 我就在 bar 那边做了嘛，我在 bar 台那边做了嘛。那你现在内地的这种方式做迪厅，都跟国外不太一样，都是什么包厢啦，都要隐私密啦，都开很多 shivers 啊，加这个绿茶啊，大家拼命的开酒，所以这种的文化有点奇怪，对我来讲，因为很多外国人都希望就是说。好了，来哥们，对不对？在包台说你好啊，我是谁谁谁，就这样交上朋友了。 中国的酒吧是特别特殊的国情，跟一些西方国家是很不一样。 没错， 西方国家的酒吧呢，人家进去呢，人家是拿了一杯酒，愿意自己走动，不同的人谈话。中国人呢，一定要先有位置。 对， 坐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什么人能够定到什么位置，在什么好的地方给你位置，是一个很大的面子，要走关系。里边的那些的这个。这种叫什么？就在里面那个微 manager 什么 manager 什么 主管、啊， 这个东西它都是个人情， 没错。 他要跑去说啊，邓文涛你来了，那我给你弄他一个什么位置，你就好像欠了他一份情一样。其实你去那个地方是为了跳舞的，为了站着的。你要坐在那里猜那个什么几大几小的，那何必呢？ 真是徐老师，我跟你讲，这个咱们中国人呢是从炕上长大的，或者说这种还是因为家庭观念。我自己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在香港兰桂坊，或者咱们到外国去，外国人呢就拿杯啤酒啊，就在那儿站着，哗哗哗这么跳舞。可是我们中国人，我自己都觉得，哪怕是去这种 disco 迪厅， 没个位置， 好像呢也有一个包厢，就自己啊舒坦也舒服，而且稍稍有点隔绝。但是比如说可以半开放，我想出去跳舞，我就跟你们跳舞。但是我回来呢，自己有个位子坐，自己的朋友也可以在一块玩。我们觉得这样特别自如。 那包厢呢，一般是比较贵的，但是另外那些小的台子，就是很小很小的。正因为是你们都在乎位置，所以他管理的人呢，他就有最低消费。他常常就很贵，你坐那个位置就得几百块，开什么酒？其实你要随便喝杯酒呢，其实是很便宜的。原来他赚回来的钱，他原来赚一个钱就是靠那个位置。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真是一个，就我的感觉是个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就在这种迪厅这种场合，这个包厢是不是不准人来？通常好像是这样的，就是 卡座，不能说包厢，是卡座，因为包厢是个门嘛，你当然不会是全部就冲进去一个人的房间的感觉。可是卡座呢，就是也是隐私，只是半隐私，就是说你有窗帘，所以有人可以看到哦，你的小妹妹啊，帅哥谁在那边，可是你也不能进来啊，你懂是吧？因为这是还是我付的一个空间，只要你要在我这边跳舞，那我就不付两三块钱，我就在楼下舞台喝杯酒免费。 我还记得上次他讲的物业投诉的事情，细节我不记得，但是我的印象是他讲的那些内容哈，我其实都不大同意的。我其实觉得就是假如我在当时啊，我可能也会呢，但是他那种坚持认真的那个劲儿啊，我很赞成的。跟中国人呢，常常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随便事情就差不多就行了，妈妈呼吸。假如我是想我在你的位置上，前面有几个人在那位置跳，我不太舒服。 对， 但我大概连叫保安跟他讲了，我这个份都不会讲。 而且真的， 我会觉得是来玩的地方。 只要说我真的不对的话，那个保安和那个 waitress 也不会跟他们讲嘛， 对 不对？因为我有理嘛。我当时给你钱，你答应我的。对不对？那你现在悠然进来，因为他是你的熟客，听说是老板的朋友，哦，那他就比我大吗？那我也是消费者啊， 不，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中国的这个 人情国情， 约定俗人情国情，它就是一个得理得让人。 大家就接受不了一个，就是你的那个叫什么，就得理不让人。 对， 就算我挡住你了，你这个叫我走。 我说中国人的父母本身就是教小孩子管起你门家的门前的事情，不要管事情。 哎，对，有人要是欺负你了呢，你就收拾好算了，你就别去跟他吵。 适当的随和一些，容忍一些。 我算容忍，我站起来，我没打他，我就握个手啊，我说不好意思，你是不是误解了？我们这个有一个规定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找负责人去，我讲你啊。 话说回来，当他挥动那个酒瓶的时候。那个性质就根本变化了，就不管前面是什么前因， 所以我就叫警察。 就算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你是一个武，那就是去打人家身体， 啊、你那个造了暴力，这是 对， 那 是刑事 案，对不 对？是，当然是刑事案了、啊，我不一定要很重视啊，要拘捕他十天呢、啊，因为你去。到一个人的地方，你去挥人家的酒瓶，伤到人家，我 X 光我的 CT 也有伤啊，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都曾经碰见过，在北京的酒吧，我发现北京这个地方水深，非常有意思，居然有那样的醉汉，你知道吗？比如说在酒吧里就差点就已经打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喝醉了之后啊，抓着人家别人的女朋友骚扰，最后那不男的就打起来了吗？打起来就听他在喊，我是哪个领导人。中央领导人的侄子，你知道吗？这个北京的警察呀，我是亲眼看见啊，因为真不知道是不是，他实际喝醉了，而且呢，他这个人开这个大奔 啊， 开这个大奔还有司机来的，你知道吗？花这个警察，我看北京警察非常文明，这个人呢，也许是喝醉了，有点嚣张了，就这么推警察呀 啊！ 都我后来听他们讲，就说他说他是谁的侄子，是某个中央领导人的侄子，怎么着的？最后就说。我就在窗外看警察说带回去吧，他最后说我不坐你们的警车，我坐我的大奔回去了。后来我 警察就让他坐大奔走了 啊。后来有这个好事的呀，打听就是后来搞清楚了，我估计这人进去啊，好不了，不是，不但不是，而且呢，他那个大奔是从某一个地方租来的，而且他那个大奔的车牌是个黑车牌，是一个另一个夏利车的那个车牌给换上来的。他就是等于从国外回来的这么一人，要在北京摆谱，然后呢雇了个这么车，雇了个就碰见这么几种情况， 那这人就犯罪了。但是回到一个老问题， 真的好吓人，好饿。 咦，有病就唔应该翻学喎。 老师教我哋清理完呕吐物或者排泄物，要用1:49加用漂白水消毒啲地方。 疫情广告之后见。是，你这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玩酒吧呀，我就观察发现很有意思。外国人去酒吧是为了认识陌生人， 对 对 对， 这是结识的。咱们中国人去是一家人，不是一帮朋友，我们还是 去玩， 自己玩。 对， 而且因为啊，你要跟陌生人接触啊，有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一弄不好就打起来了，或者说是发生冲突了。你知道，那你比如酒吧里经常有那个因为女人。就打起来，但是在外国，你比如我最近在香港，要照我的眼光，外国人也够狼的。好像我们几个女同事在那儿穿的可能稍微暴露一点，但是呢，她倒不粗，她就是拉着你去跳舞，她非整晚上那个外国小伙子跟种牛似的拉着自己也不认识，她非要拉着她去跳舞。我说这外国人真不见外，她自己也不带女孩子，但是她就拉着你， 对。我觉得就是他比较开放嘛，他就说就算你 turn me down， 你不要我那我就走了嘛。可是我觉得中国人爱面子，有时候你让他反而找老大出来跟他谈判，你怎么不跟我陪酒，不跟我喝酒，你不给我面子，完了就开始暴力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外国人比较享受生活，像在北京那些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像 Suzy Wong 的地方，国外人去地方打架就少了，也不用那个 security check 你这个 check 有没有什么金铁书片要进来枪带刀的，这很这个比例很，我不说外国不打架，也有，对不对？ 过过现在美国的酒吧门口保安检查的非常。 你这次通过血的代价哈，把这个视角，把这个触角伸入到了中国的夜场。 对， 那你对这个夜场的这个秩序，你有不评价？ 上次佳佳有跟我访问嘛，我还连线，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我是教育者，不管哪里，我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启发一些事情，就是说，第一，北京的治安不是说想象的那么好，而且是个首都。就是国际都市，我觉得2008年我不希望我们几十万的外国朋友过来这边要穿防弹衣要戴个头盔怕被打，当然我是说比较激烈一点。所以呢，而且夜店的管制也要开始管了，你不能说一家一家开，可是你不保护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安全。第三就是年轻人的公德心，我觉得我们去夜店你就要玩都会玩，对不对？有些人就是可能心态的问题，或者是有人大歪去 仗着他们，对，你懂是吧？完了就是看人家不顺眼，没办法，有人罩着我嘛。或你刚刚讲说那个人，我的爸爸是谁是谁，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大家玩的不开心了。 其实现在夜店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你比如在香港啊，我们几对朋友去，有的朋友带着女朋友哈，旁边这个外国人就上来说，哎，有没有男人跟着你？要不咱们一起玩？ 嗯， 我当时一看这个情况，这要在中国的话，打起来了，真打起来了。 对， 在外国人之间好像很正常。这女的说：“对不起，我有男伴了。”好像她也就走了。 对， 她在中国这肯定就打起来。你这个就是，而且像我在深圳的夜总会就碰到嘛，另一个包房里的人过来说：“哎，我看过你的节目，跟我干了，不干就是瞧不起啊。” 嗯， 然后我为了息事宁人呢，就干了。干了之后要干三杯白酒啊，我说我不干。然后呢，旁边一个女同事啊，一起去的，就劝他，他大概误会了，他以为这个女的可能是什么小姐啊或者什么，就骂着你臭婊子，关你什么事儿？你当时就要 喝醉酒了， 你说怎么办？你说那换了我，这是真是很干了，你只有撤离，你知道吗？ 就 只有撤离。 就中国人习惯，就碰到这种情况，你要是你叫保安来，叫什么警察来，那事情就没完没了。接下去你第二天你还要去录口供，把这个立案。 对， 就是通常的话就让掉，但是呢，反过来你讲的也对，那种社会风气就没法改变。 不过我必须要强调，你现在开的迪厅，以前大陆也没有这种所谓的迪厅，可能就是 KTV 也是学啊、台湾和日本的，对不对？ 嗯。 所以你要这么贵的票价100块人民币进来，一个包厢不用讲。几万块有时候，对不对？你又这么多国际化，又请国际的 DJ 啊，洋酒喝洋酒，你没有在那喝熬过头吧？对不对？那我觉得要有时候要台上国际接轨。 我看说穿了，你们的作用就是物有所值。 你不懂，你讲你好 像做牛就能打吗？ 不讲四个字的成语，他就不懂，你知道吗？ 他就伤害我。